更快、更高、更强，就是每一个古希腊、古罗马运动员的叛逆追求的目标。圣经把基督徒的属灵赛跑比作运动上山的比赛，为什么呢？运动员辛苦操练多年才有机会参赛，跟对手较量。公元一世纪的基督徒要应付犹太基督，今天我们要跟一个快要毁灭的全球基督斗争。关于古代的竞赛，希腊考古学评论说，选手都要起誓表明，他们出赛之前曾花过整整四个月的时间练习。基督徒也要接受这样严格的训练。那么，谁是基督徒选手的教练呢？那当然就是耶和华。彼得前书五章十节说，上帝必亲自完成你们所受的训练，使你们坚定刚强。那方法是什么呢？就是格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五节说，凡参加体育竞赛的人，事事都要自知。真基督徒有所不为，他们绝不贪慕物质繁华，也不追求这个世界的中医和不解的生活方式。现在我们考虑四方面。第一，我们怎样向来与众不同呢？第二，怎样克服同辈压力呢？第三，我们该怎么方面与众不同？第四，谨守基督徒的标准会得到什么益处呢？首先考虑我们怎样向来与众不同呢？古代以色列人怎样分开呢？有超过1500年的时间，亚伯拉罕的后代以色列人是耶和华拣选的子民，他们必须服从耶和华的一切律法。今天许多人都觉得很难明白，耶和华为什么规定以色列人要在衣服的下摆缝上随便和人戴着。你明白为什么要遵守这条律法吗？上帝的子民遵守这条律法，就能跟四座信奉异教的民族区别开来，因此就必须这样做。公元一世纪的基督徒也怎样分开教练呢？那就是不属于世界。不属于世界是否意味到憎恨人类呢？不是。在耶稣的日子，有许多人喜爱世俗的行事方式，因此我们不愿像耶稣的门徒一样采取勇敢的立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不想失去他们在社交和宗教团体里的名望和地位。但耶稣的门徒却怎样做呢？他们都以奉行主的道路的人为人所知，因为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是他们生活的焦点。他们宣扬耶稣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后来 在公元44年以后，耶稣的门徒在叙利亚的安提亚蒙上帝指引成为基督徒。这个名字很快就传开去，甚至受到当时政府官员所认可。不过这个新名字并没有改变基督徒的生活方式，他们继续不属于世界。那么今天真基督徒也怎样得到一种不同的训练呢？让我们看看诗篇83篇18节。诗篇83篇18节，好让人知道你的名是耶和华，唯有你是统治全地的至高者。他的名字是耶和华，这个名独一无二的名字使他跟所有假神分别开来。然而我们一个有圣经根基的名称就是耶和华见证人。此外我们不会参与政治事务或介入任何的社会冲突，还有我们也不会仿效世人的各种有害行径和不良态度。是的，世上的宗教团体数目众多，但有得到良好训练的耶和华见证人却不同。例如大屠杀驱使了好奇州大概50万名卢旺达人被杀。全国天主教报道，这是由和天主教有关。为什么呢？卢旺达所发生的大屠杀对天主教领导层的打击更大，因为教宗凭借一个有7成人民为天主教徒的国家所发动的种族屠杀，万丈投入非洲该国的冲突关联到一场真正的灭族行动。但可悲的是，甚至天主教徒也要为此负责，教宗说。但耶和华见证人为了保护不同种族北京的基督徒同工，而甘愿冒险甚至不惜牺牲性命。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呢？因为耶稣吩咐门徒要以甘愿舍己的爱相待，这种爱是正基督标志。错误的宗教热衷于支持国与国之间的战争，但真基督徒的教练是耶和华，他们不同。那么这样做容易吗？并不容易。为什么呢？上帝的许多仆人为了侍奉上帝都要忍受苦难，请读提摩太后书3章12节。提摩太后书3章12节，怎么说？其实叛逆者追随耶稣基督过清全生活的都要受破坏。是的，请你们想想摩西的好榜样，他始终把目光集中在什么时呢？就是在上帝所赐的希望之上。摩西是法老的女儿的儿子，是有权利有地位，可随便享用埃及的权财。摩西是罪名主力，还是 侍奉耶和华呢？摩西选择了侍奉耶和华，为什么他做出这个果敢的决定呢？我们知道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，结果怎样呢？很可悲的是，有一对模范的基督徒夫妇的独生子离开了这里。为什么他会放弃这里呢？这个年轻人选择享受暂时的最终之乐，放弃了 与耶和华的至高同志耶和华的友谊，放弃了与亲眷父母的关系，结果被会众开除，父母非常伤心欲绝。他和摩西不一样，选择了撒旦的路。我们是上帝王国的子民，对吗？我们虽然在目前的时候世界里生活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他们是先行基督里居住的侨民，他们盼望成为上帝正义的新世界的永久居民。那么今天基督徒该怎样享用世上的东西呢？他们应用现代科技和通讯工具，在世界各地以几百种语言传播圣经知识。他们有节制的运用世上的东西谋生。他们购买必需的物品，享用必需的服务，可是他们避免尽情享用世上的东西，意思是对财务和工作有正确的看法。身为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我们应当力求在思想和行为上符合什么标准呢？让我们看看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。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，二章十五节下半部说，在世人当中如同明光照耀，属灵的黑暗笼罩着世界，基督徒在世人当中必须如同明光照耀。第二考虑是怎样克服同辈压力呢？人人都很想受人欢迎，爱人接纳。使徒彼得也曾屈服于同辈压力吗？对，加拉太书二章十一至十四节，使徒保罗透露说，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弟兄还未抵达安提亚以前，可是那些犹太弟兄已来到。彼得因为怕那些仍然墨守隔离的人就跟外邦信徒分开，难怪保罗指责彼得有双重标准了。彼得的行动错了。圣经的箴言二十九章二十五节怎样说呢？一起重读箴言二十九章二十五节。二十九章二十五节，战胜屈服的人的，这是王挪信赖耶和华的必蒙保护。屈服人这种心理是个王挪，可以使我们退缩，不管公开表明自己的信仰上帝，同辈压力和结交朋友密切相关。同辈压力天天攻击孩子，挑战他们的属灵抵抗力。我们该怎样应付呢？李沙德说， 问题我总希望传得像其他年轻人那样，所以我每当他提出请求，我们都耐心地跟他分析好处和坏处，就算有些服装我们认为没问题，我们还是听从若干年前的听到劝告，就是聪明人既不敢设谋也不落后。保利娜的母亲也用别的方法帮助儿女面对同辈压力，他回忆说，孩子感兴趣的事物我也培养兴趣，另外我常常到他们房间聊上半天，这样我就能塑造孩子的思想，我也能帮助他们从不同角度看事情。是的，同辈压力是不会消失的，所以父母们要长期斗争，不断推翻各种世俗谬论，要坚持不懈的祷告，父母和儿女都能够得着力量，成功应付这个生死攸关的挑战。第三，考虑是基督徒在哪些方面与众不同呢？基督徒必须先追求上帝的王国，而不是物质利益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让我们看看《哥林多前书》七章三十一节，《哥林多前书》七章三十一节。七章三十一节，使徒保罗说，这个世界的景象不断改变，一座景象的原能显示，保罗把世界比作舞台，演员分别扮演好人坏人的角色，随着舞台的场景改换为主，这处牵涉到全宇宙的戏剧环绕着两个互相关联的争议，一个跟耶和华的至高统治权有关，一个跟人类的统治有关。我们想想罗伯特的经历，他全力参与传道工作，为什么甘心献出自己呢？首要的原因是他深爱耶和华，此外他也看出跟世俗的教练相比，上帝的教导和训练实在有价值得多。最近你有没有想过，要是你没有认识这里，生活是怎样的呢？不妨想想我们受耶和华培训之后得到什么特别的部分呢？这样我们就能始终如一的珍视王国的好消息，继续热心向人传扬，对吗？我们人人都该追问什么呢？就是我正追求什么呢？我能够追求有意义的目标，投入全是铺吗？还有耶和华训练我们不会做什么呢？就是爱享乐。今天很多人爱享乐过于一切，结果是什么呢？许多人都感到很痛苦很沮丧。我们应该在适当的时间，更适当的游伴，更进行适当的娱乐活动。圣经的全面是什么呢？让我们看看《哥林多前书》四章三十一节， 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，十章三十一节这里说，你们无论或吃或喝还是做别的事，一切都要为荣耀上帝而做。我们要去做什么呢？眼睛所看的会传送到头脑，头脑所吸收的又会渗进内心，因此我们要不断思念有益的事。这样做容易吗？不是的。罗伯特说，我的身体天天都对毒品有很大的渴求，他该怎样做呢？他说，我努力思念一些美好的圣经真理，另外我天天都热切地祈求上帝赐力量给我，帮助我重新做人，因为我知道单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成功的。我看出耶和华确实垂听了我的祷告，尤其是当我因故太苦闷而感到气馁的时候，上帝所赐的圣灵使我重新得力。现在我已接触了那些恶习，但要不是上帝赐我圣灵，我根本不可能做到他的意见。你们同意吗？是的，我们的确需要耶和华的帮助来训练自己。此外，上帝就性关系和婚姻所定的律法是什么呢？一对男女必须结婚，然后才可以发生性关系，而婚姻是终身的结合。西班牙有个攻读神学的女子参加耶和华见证人的一个聚会，她期间注意到什么呢？见证人很热心学习圣经的道德理解，他评论说，我离开会尝试感到精神振奋，不仅因为听到一些很有启发性的圣经演讲，还因为他们团结和谐，道德高尚，品行端正。我们最初参加聚会时也看见通过耶和华训练的为何与众不同。对吗？与众不同的一个方法是控制肉体的欲望，就是跟那些尊重上帝的正义律法的人来往。另外，要认真思考一下基督徒生活的在什么方面与众不同呢？就是衣着和打扮。我们的衣着显示我们是哪一类人呢？别人一看以利亚的服饰就知道他是先知。那么我们的服装显示自己是真基督徒吗？当然，纽约时装设计的一个有名的教授说，一直都要留意时尚，他们喜欢用衣着表达个性，喜欢打扮得漂漂亮亮，令自己看起来更加迷人。我认为一直细心打扮表示他尊重自己，也尊重他身边的人。没错，自古以来女子都爱以打扮来凸显女性魅力，令自己更亮丽动人之余，也能增添基本自信。那么 这次的一座大班考虑什么？我们就该避免这种大班，以免令人不安甚至失足。所以我们问问自己，周遭的人对我的衣着有什么看法呢？会众里的成员会因为我的打扮而感到尴尬、难堪或者羞耻吗？虽然基督徒女子有权决定自己的衣着打扮，但要是她的穿戴惹人反感，她就不该坚持己见。那么这方面耶和华怎样训练呢？请读提摩太全书二章九十节。提摩太全书二章九十节，二章九十节这里说，我有希望一人服装整齐端庄，反映圈圈的思想，不要用奇特的发型、黄金珍珠或奢华的衣服装饰自己，倒要用善行做装饰，这才跟自称敬奉上帝的妇女相称。这经文的前告是什么呢？就是女子要服装整齐端庄，反映圈圈的思想。整齐端庄，你可能会想，那我不是要穿的又土又老气吗？当然不是。整齐端庄的意思是，别人看到你的衣着，会觉得你尊重自己，也顾及别人的感受。其实很多衣服都是端庄的。23岁的一个姊妹说，要有衣着端庄可能不容易，但你还是可以找到一些既流行不走极端的衣服的。但重要的是什么呢？父母应该树立好榜样。现今的世界都不让我们得到上帝的训练，我们的衣着打扮端庄得体，就不致受到这个邪恶世界所腐化。第四考虑是，谨守基督徒的标准一举两得吗？两得，我们能够本着无愧的良心侍奉上帝，蒙他悦纳。此外，我们可以受到保护，不致落入撒旦的诡计。世界的灵愿意撒旦这个统治全世界的王，因为全世界包括政治、宗教、商业的领域以及各种宣传媒介。所以圣经说，魔鬼撒旦是统治全世界的王和现行基督的神。这灵是责备着世人，就是他们以某种方式行事的精神态度，这股强大的力量去使人类社会跟上帝的旨意对抗，还有继续行走通往永生的窄路。跟你一起诵读提摩太后书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十四节。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十四节这里说，你们要见窄门，因为通往灭亡的路又宽又阔，进去的人也多，通往生命的门是窄的，路是狭隘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是的，毫无疑问，撒旦是我们的仇敌，而且 非常邪恶，存心要迷惑我们。这个演讲谈到的不良影响都源自撒旦，他处心积虑要使我们偏离永生的道路。好在仁爱的上帝教练我们不要跟着撒旦偏离的路牌走。那么要养成对恶事的恨怒容易吗？不容易，因为我们生来就有罪，并住在一个婴儿错误欲望的世界里。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坚持跑到终点呢？我们可以向耶稣学习，他是完美的榜样，在赛场上引领着我们跑。但我们需要什么呢？就必须接受耶和华的训练，为何要与众不同？不要忘记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说，这个世界和世界的欲望正在消失，遵循上帝旨意的人却永远长存。愿我们都能够与众不同，在生活的每一方面都谨守上帝的标准，荣耀耶和华，这样就能在未来的乐园里永远长存。